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也不由他说话，尹策低头又继续吻他。顾斐斐胡乱挣扎，摸到了他的镜架，便趁势将其摘了下来。他手举高，扬言要将其扔了摔碎。尹策停下来，微眯着眼睛看他。 你扔？ 无声的对峙，在他几分岿然不动的气势中，顾斐斐感觉自己的气焰已经一分一分地消逝殆尽了。最后他只得将眼镜往他手里一塞，推开他要往浴室跑，一面说喝醉了想吐。而尹策也不让他吐顿，伸手将他手臂一捉，他又栽倒在了沙发上。 你放开我，真的要吐了。 吐，就在这吐。 这一下顾斐斐什么辙也没有了，他叹了声气。而尹策开口， 接下来你是不是该使苦肉计了？没用，美人计也没用，除非你承认。 你这跟去掉征兆有什么区别啊？ 有区别，你并不是被冤枉的。说吧，坦白从宽。 顾斐斐反正嘴硬不肯松口，他不信美人计没用，于是决定试试。尹策提前识破他的意图，伸手将他两手手腕都箍住，不给他施展的余地。他寸步不让，一定要他承认他就是吃醋了。 我即便口头上承认了，那又怎么样？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最擅长说话不算话。 不怎么样，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尹策没了眼镜，看他的时候下意识地离他的距离更近些。他瞳孔是深褐色的，眼皮薄而白皙，合眼的时候甚能看见那上面隐约的青蓝色的血管。顾斐斐失了一下神，片刻探头将下巴往他的肩膀处靠去。他顿了一下，松开了他的手腕，顾斐斐便伸手将他肩膀一搂。尹策伸出一只手撑在沙发靠背上，但终究这姿势无法长久维持，他便坐起身，手臂顺势往顾斐斐后背一揽，让他也坐起来，就伏在自己的怀里。顾斐斐声音很轻，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了解我吗？就这么，亏你还是做投资的，你替我估过价吗？你不怕自己亏本吗？ 斐斐，你是人，不是物品，不是资产，看人要看本质。我知道你本质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顾斐斐喉间塞棉一样发不了声，好久才艰涩地说了一句， 我自己无所谓的，可你不能因为我而变成一桩笑话。 外人眼里都说我是借了三哥的势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从来也不缺人议论。 那不一样，你要跟我扯上关系，那些议论就是直接戳着你脊梁骨骂你。 你应该知道我不在乎。 你听我说完。 顾斐斐伸手抓紧了他的衣领， 额头挨在他肩膀上，似将全身力量都靠上去。 你去多打听一下，打听我以前的事迹，你再做决定。 你自己告诉我。 顾菲菲咬紧了嘴唇，尹策低了一下头，挨着他的额头轻声开口。 你看，你对我说不出口，因为你在乎我，你怕我看清你。 顾菲菲一时间终于颓败下去。 是。 我不会，菲菲。你不是要我知己知彼？与其我去听别人添油加醋杜撰的版本，不如你自己告诉我。 你真想知道？ 嗯。 从哪里讲起呢？顾菲菲也疑惑。往前回溯，他竟也说不清楚，悲剧是从哪一刻开始埋下伏笔。越长大，理应有越多的细节湮灭于记忆之中，可是偏偏有一些事情，像是用一柄雕刻刀捐入了他的肉与骨之中，变成永不磨灭的印记。就像他成年之后依然反复做的那个梦，梦里昏暗的电影院，痛哭的女人，一口也没吃的棉花糖，身影消失的暗巷。他之所以永远记得，是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妈妈。当天晚上，妈妈爬上了顶楼，纵身跳了下去。他睡得无知无觉，被各种闹嚷的声音吵醒，才懵懂地意识到出事了。也没人管他，他悄悄靠近了那白布盖着的尸体，掀开看了一眼，吓得一屁股跌在了地上。因为这一眼，他受了刺激，连发了几天的高烧，烧退之后，葬礼也办完了。一把火烧得干净，所以他的梦永远只有前半段，因为后半段是他梦里和现实都始终无法去面对的，真真切切的梦魇。然而，那傻女人，自杀换得了什么？什么也没换得。顾建昌，他父亲，乐得麻烦自动解决，老婆的头七还没过，就忙不迭地将外头的女人大喇喇地迎到屋里来了。两人男盗女娼，臭味相投。顾建昌一搞到钱，两人就拿去吃喝玩乐了。顾菲菲有漫长的生活拮据的记忆，学费交得迟，生活费看见了脸色也讨不到几个子儿，这些他都能忍，他吃得了苦。唯独16岁那年，原计划好的画室集训课事关他的艺考结果，他知道顾建昌马上要有一笔进项，早早地跟他打招呼，那钱能不能给他留一部分，他拿去交培训费。然而那钱一到手，顾建昌就跟顾菲菲的继母在赌场里头输光了。面对指责，继母嗤笑一声： 顾家多大的家世，供得起你去学艺术？再说这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交了也是打水漂，你能学出什么名堂？是能做达芬奇还是梵高啊？我看呐，你还是老老实实读个普通的大学，早点找户人家吧。 顾菲菲不搭理他，等顾建昌发话，他不信这是他的父亲，怎会真的不管他？而顾建昌也不过是摆摆手： 哎呀，好了，别吵了，钱我会去想办法，当下我喝了酒，睡觉要紧。 那钱到底顾建昌也没替他想出什么办法，他自己求爷爷告奶奶的找亲戚借，也只凑到了三分之一不到。到了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天，他拿着钱去求画室的老师，能不能让他先跟着开始集训，钱他后面会想办法。老师还和试听课上一样和颜悦色， 让他先回去，他这时候要上课，不方便说，晚上下了晚自习到他这里来一趟。晚上顾菲菲如约到画室去了。如果说对发生什么毫无预感，那是假的。晚自习考数学，他一题也没写，思绪和试卷一样空白，内心和分秒过去的时间一样煎熬。最终他还是去了。画室老师许诺他，集训的学费分文不取，甚至他可以想上几期就上几期，后面他还会手把手指点怎么应对艺考题目，怎么报考学校。画室呢，用来放大家平日素描习作的课桌上，顾菲菲经历了他人生的挚爱时刻。事后老师把他东拼西凑的那不足三分之一的学费塞进了他的校服口袋里，又额外给了他厚厚的一叠钱，让他拿去买画材，或者买条好看的裙子，随他高兴。他知道那钱是用来补偿什么的，因为当老师看到他出了血，激动极了。顾菲菲攥着那叠钱离开了画室，蹲在路边的排水沟旁不住干呕。学校里他也不是个人缘多好的人，尤其上一年学校有个细草级别的男生追他，那男生被年级另一个女生给看上了，那女生就带头造他的谣，说他跟外校的男生滥交，200块就可以上他一晚。他一边干呕一边想， 好在我也不至于200块那么廉价。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